都要爱的一种，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新来的朋友热情相拥，那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变成空，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贪恋丢不开。 在你防备的眼睛里。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手中无论是何天气都将风雨无阻，车辙留下的是旧年的记忆， 新的开始，新的里程，驰骋前行，别光顾着踩油门，累了也要记得刹车停一停。主播苏然，新的一年依然伴您在 FM 九九九，祝愿您和爱车都能在新年里平安康健。

的烈日下，我的爱穿过了沙漠的绿洲和悬崖。 Baby， 我从来不会害怕，也不敢害怕，一整片太平洋的海水也无法熄灭我对你所有思念和牵挂。 Baby， 我是如此的挣扎，心里放不下。 1, 2, 3我的爱穿过了沙漠到绿洲和悬崖。 Baby， 我从来不会害怕，也不敢害怕，一整片太平洋的海水也无法熄灭我对你所有思念和牵挂。 Baby， 我是如此的挣扎，心里放不下。有着遥远的距离，也无法忘记。 TMD， 我爱你，甜蜜的我爱你，幸福在下个路口等你，脸上有微笑的痕迹。 Baby， 想听见甜蜜的情话，我手中开着的玫瑰

天涯，赢得了天下，输了他。

春联，把快乐做成年夜饭才格外的香甜，一家子亲融融，一家人心相连，送一份祝福喜气洋洋，日子红艳艳。 拜新年，那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的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乐呵呵的一年，甜蜜蜜的一年，充满了想念，举起杯，许下一个心愿，为父母敬一杯，为儿女干一杯，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又一年。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新春联，把快乐做成年夜饭才格外的香甜，一家子亲融融，一家人心相连，送一份祝福喜气洋洋，日子红艳艳。 拜新年，那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新年到，笑一笑，提起花灯去看花炮，来端秧歌，扭起花腰，舞狮舞龙的闹一闹。新年到，笑一笑，幸福幸福来报道，叫上全家男女老少，绽放微笑。 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拜新年呀，拜个吉祥年，红红火火亲亲切切，感动了春天。拜新年呀，拜个幸福年，一年四季岁岁平安，家家都团圆。 转送到你家，属于你的。

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言如此这般，明天一再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新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过年好，新春佳节的到来让我们合家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顶端，而大家聚在一起回坐的娱乐方式也有很多种，比如和家人朋友去看一场电影，比如一起讨论一下剧情和明星的乐趣。相信每个人都有几句可圈可点的评论。今年的贺岁电影也让我们层出不穷的八卦之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宝强因婚变事件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分，恢复单身的他似乎要把全部精力扑在工作上。深入全国二三线城市的大规模路演活动有助于这部影片成为年度票房的黑马。春节期间举家团聚，一家老小看电影开始成为过年的必备项目之一了。合家欢的电影历来都是春节档期的刚需，在春节档期中11部影片，有超过半数的影片都涵盖了喜剧的元素，众多喜剧片将满足我们观众朋友希望在春节时笑一笑的愿望。春节档期虽然火热，但获胜的通常只有前四名。按照往日的趋势分析呢，在2017年春节档，这11部影片将角逐进入第一梯队的4-5个名额，享受春节档的票房红利，而其余的第二梯队的影片将在大片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或许会比其他档期数得更加彻底也说不定呢。不过春节档期素来是变化多端，不到最后一刻很难说出谁是最后的赢家，成为春节档票房的冠军那现在还是有点难说。王宝强首次自导自演的电影《大闹天竺》兼具了喜剧和功夫的元素。在电影中，王宝强饰演的悟空有一身好功夫，重情重义，和白客饰演的富二代唐僧误打误撞踏上了天竺取真经。岳云鹏饰演的朱天鹏是一个自恋臭美却又忠诚的小跟班，而柳岩饰演的吴静美艳性感刁蛮任性，深藏秘密的他巧合之中又加入了西征之旅。第一次当导演就前往印度工作，王宝强在拍摄中遇到了不少前所未有的挑战呢，诸如高温、制度要求、文化差异等等等等。对于种种考验，边导边演的王宝强拿出了拼命三郎的态度，事事亲力亲为，绝不敷衍。不知道这部年度的票房黑马是不是能冲出贺岁档的重围，成为第一梯队的电影呢？让我们看了才知道。 大河边放咕咕，大姑爷胖嘟嘟，大河边忙大地， 哒哒啦哒啦哒哒， 让蛋炒咖喱鸡，我还没有弟弟，热河北米大地， 哒哒啦哒哒哒哒。 塞地咕咕呀咖喱鸡，每天看着咖喱鸡呀，安哥来吃咖喱鸡也没有咖喱，你们拿着筷子嘴里是什么油，都拿块馒头拍你的 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你的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 是那么默契呀 ，baby 上不来 ，baby 上不来， 老子到了就大发，俺不把你压。到河边蹦，大姑爷蹦，到河边蹦大地， 哒哒啦哒啦哒哒， 要蛋炒咖喱鸡。我还没有弟弟，那河北木大地， 哒哒啦哒哒哒哒， 哈喇子塞的咕咕呀咖喱鸡，没给看着咖喱鸡呀，俺哥来吃咖喱鸡也没有咖喱，你们拿着筷子嘴里是什么油，都拿块馒头拍你的 呼啦乱炖的木吉他，我拿块馒头拍 的贺岁电影，如果你想在家中和亲朋好友一起热闹的看个家庭影院，那就赶紧搜罗一下历年的贺岁电影解解馋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让子弹飞》，2010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影片是姜文导演的第四部电影作品，主要演员有姜文、周润发、葛优、刘嘉玲和陈坤等等。影片讲述了北洋年间南部中国一场惊天动地的火车劫案之后，号令山林的绿林悍匪张牧之遭遇行走江湖的通天大骗子老汤，两人从生死宿敌变成了莫逆之交，然而真正的决战才刚刚开始。南国一霸黄四郎虎视眈眈镇守鹅城，一场情杀命案连环上演，鹅城双燕粉墨登场，乱世枭雄的混战也是一触即发。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马匪任何时候都要搅，不搅不行。你们想想，你带着老婆出了城，吃着火锅还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劫了，所以没有马匪的日子才是好日子。 有人说《让子弹飞》所向我们展示的是一部完全在卡通动画思维下创作的作品，不能说那些充满着天马行空想象力的精彩画面都是卡通风格的功劳，但是那些乌托邦式的世界，那些夸张而具有符号感的人物，那些荒诞而又脱离常规的情节，确实可以在一个卡通式的天真逻辑里以合理的展开形式叙述故事的。 正邪不两立，好人和坏人之间并不是因为人性的复杂而混乱了是非，但却可以用各种离奇荒诞却又单纯至极的手段进行较量。因为这样的单纯，黄四郎这样的恶霸想求一个公平世界的土匪张麻子，以及左右逢源只想骗一个安逸的汤师爷，这三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之间的较量虽然血雨腥风，却可以简单到如同小孩子过家家般的胡闹好玩。那份单纯让人无法质疑其中的不合理、不连贯、不真实，虽然夸张但也算天真吧。坚定捍卫着正义的尊严，捍卫着英雄的传奇，捍卫着我们人民心目中那寄望江湖侠义却可以除暴安良那份超现实的梦想。至少在这个梦中你可以出一口恶气了。 让子弹飞一会儿。 电影是造梦，而姜文是最懂得用这一本质的导演。他用出色的才华和认真的创作完成了一个顽童式的成人梦想。这个梦呢，不是教育人该如何向善，不标榜人性的复杂，不谈和谐与大局，只负责心之向往，并保证这心之向往不被阉割，痛快淋漓地到达彼岸。如此尊重梦想且捍卫把梦想做爽的单纯，我们怎么计较做梦者的不完美与不成熟呢？就像你无法不喜欢一个充满着朝气与创造力的孩子，无法不喜欢他的是非分明、充满英雄主义的理想，哪怕是他尚且鲁莽又幼稚，更何况了当他身边站满的全是猥琐功利的成人和某些不思进取的侏儒的时候呢？来吧，贺岁电影看人生，看不出人生我们就来看个热闹。来，让子弹飞一会儿，下期再让我们一起畅谈贺岁电影的精彩吧。 新年不孤单，有我陪着你，随时随地给你快乐无限。2017，让我们用爱陪伴你的每一天。 朋友们，春节过得如何？有没有去看电影呢？今天呢，主播心情又给大家带来了两部贺岁电影，一部历年的经典电影和一部新的2017年要上映的贺岁电影，来一起听听有没有你期待的那一部吧。剑望村，导演陈玉勋，主演舒淇、王千源、张孝全、曾志伟。影片讲述了一个神秘村落因一名不速之客的到访和一个名为忘忧的神秘宝物引发了一系列神奇的故事。春节档从来都不缺乏喜剧片，而电影《剑望村》不仅仅充满奇幻色彩，舒淇与王千源颠覆形象的演出也让这部电影充满密集的笑点，让观众在春节档期轻松忘忧。民初有个欲望村，据说风水有帝王之相，员外觊觎这块福地，企图与土匪联手强势征收。此时村里一桩意外杀人案件让外来道士田贵被指为疑犯，田贵靠着可以让人忘掉烦恼的宝器改写了村民的记忆，也改变了欲望村的命运。 人总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如把它忘掉。你告诉我你的烦恼，我帮你忘记。 等一下， 强盗做坏事要看起来像做坏事，我们做坏事要看起来像不好事啊。 这就是机子， 让我 去。谢谢。 昨晚吃了一根老鼠尾巴，你现在还恶心吗？ 没事，没事啊，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忘了，忘了， 啊，我忘了，晚来的家主是要感谢你，真的可以让人忘记烦恼， 我还不想忘记。 关注完剧情，让我们关注一下主演吧。在剑望村当中呢，舒淇一改女神的形象， 化身衣衫褴褛、满脸灰黑的健忘村一花，不遗余力的扮丑，眼含泪水、不顾形象的大口吃饼，让人真的是大跌眼镜。王千源呢，则是以神秘的江湖道士形象出现，上一秒还在游说舒淇忘忧，下一秒则成了他的画眉人，两人的关系扑朔迷离，不知道故事又要怎么发展。本片的剧组花了大概7个月的时间，在台湾垦丁实景搭建了健忘村，规模将近半座山，共约15栋楼房，还制作了50公尺的吊桥，制作方面堪称业界良心。不仅在美术上考究符合年代感，每一栋建筑物都是可以住人的。片中自然风干的玉米都是剧组人员亲自栽种。电影《健忘村》由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于2017年1月28号在中国的内地上映。趁着这热乎气儿，让我们来一起把《健忘村》牢牢记住，等着去电影院拔草吧。 忘掉忧愁之后能变得年轻，也许还能够飞檐走壁，时间停留在最好的记忆，画面里只剩下我和你，存光阴才能换来一寸金，寸金却买不回存光阴，所以不如一直都开开心心，那些烦恼的事随他去。有人说要过奈何桥，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哎呦。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呦， 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你的笑才是灵丹妙药，吃下后什么都忘掉，立刻甩开烦恼。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哎呦。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哎呦， 不错。 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我送你离开，你别来找我，好聚好散吧，就嘿嘿哎。忘掉过去才能向前奔跑，快看看我迷人的微笑。我送你离开，你追不上我，讲个冷笑话就嘿嘿嘿。你不开心也是于事无补，不如高高兴兴跳支舞。 还没有一一评完，历年的经典贺岁电影却还没有淡出我们的视野。好玩搞笑的贺岁电影总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人在囧途》就是当年众多电影中杀出的一匹黑马。《人在囧途》是由武汉华旗影视制作公司出品，叶伟民执导，徐峥、王宝强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以春运为背景，讲述了玩具集团老板李成功和讨债的牛奶公牛耿的旅程故事。春节将近了，玩具集团的老板李成功回到长沙过年，同时在情人曼妮的逼迫之下，准备过年后和老婆左小青离婚。 在机场遇到了前往长沙讨债的资深挤奶工牛耿后，霉运不断，命运的捉弄，牛耿一路都与李成功不期而遇，两人在旅途中窘事不断，也遭遇了各式各样的人和千奇百怪的事情，弄得李成功狼狈不堪，高贵形象荡然无存。牛耿却不以为然，乐观积极，为了能够回家，二人结伴而行，他们换了各种交通方式，奔波在回家的路上，飞机、火车、大巴、轮渡、搭火车，甚至拖拉机，但是两个人还是在荒郊野外度过了大年三十。 服务员，服务员，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好吧？ 反正飞机停了，我不想坐了。 飞机飞在天上能停吗？ 那怎么才能停？ 取消航班就不飞了。 那就让它取消呗。 飞机已经飞在天上了，怎么取消航班呢？ 那别人说那飞机怎么就起飞不了？ 那是碰到大雾天气、大雪天气了。 咋还能碰到大雾天儿好？ 碰到大雾天飞机就不飞了。 各位乘客，刚刚得到消息，由于长沙机场大雪，所以机场封闭，飞机无法降落。现在飞机准备返航，请各位谅解。 回首这一路的艰辛与他们路途中遇到的人或事，对两个人的人生都有了很大的触动。最终在两人一路经历了从陌生人到朋友，牛耿的真诚也改变了李成功的冷漠性格，唤起了李成功对真情的回归。我们知道这一年李成功回家了，不光是身体，还有心灵。影片中的人物很真实，是老百姓生活中的故事，老百姓一看都会有共鸣了。不只是追求制造笑料，故事下了功夫，也讲得干净流畅，没什么大道理，但是细节上也算够温情。和很多的好喜剧片一样，片中一定有让你笑不出的地方，笑中带哭，哭中带笑，影片是不是和我们真实的人生也是如此相似呢？所以我们总喜欢在看电影的时候笑成一团，而在电影结束的时候思考自己。好啦，今天的春节特别小专题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播心情，期待你下一次搬着小板凳和我一起听电影。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我是奥迪北京华阳奥通总经理李辉，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代表奥迪北京华阳奥通全体员工祝大家吉祥如意、鸡年纳福，同时在新的一年里也希望朋友们开车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驾驶员。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起唱歌，这世界会动人得多，人你我他相差再多仍然能同桌。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从不结果，无论种什么梦，才张开翅膀，风却变沉默。习惯伤痛，能不能算收获？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终于